人權旗號抹黑香港形象的險惡意圖，英方應該正視香港已經回歸祖國25年的現實，客觀公正看待香港發展，尊重主權、中國主權和統一，停止干涉香港事務和中國內政，不要再被中一關係製造麻煩。財經消息，日經平均指數報25,935點，下跌457點，上證綜合指數報3,387點，跌10點，深圳成分指數報12,860點，跌35點。美元對其他貨幣賣出價，港元7.848，日元135.57，瑞士法郎0.958，加元1.292，人民幣6.7，英镑兑美元1.211，欧元兑美元1.046，澳元兑美元0.681，新西兰兑美元0.618。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793.61美元，卖出1,794.12美元。三号强风信号现正生效，预料本港平均风速每小时41至62公里。在下午5点，强烈热带风暴暹巴袭击香港的西南偏南大约370公里，即是在北纬19.2度、东经112.9度附近，预料向西北移动，时速约16公里，大致移向广东西部沿岸一带。在过去几个钟头，暹巴继续向西北移动，它相关的雨带间中为广东沿岸带来大骤雨和猛烈阵风，本港普遍吹强风，南部风势较大。按照现时预测路径，暹巴会在今晚至明早最接近香港，在本港西南300公里附近掠过，预计暹巴会有所增强，和它相关的烈风区会在今日稍后靠近珠江口，本港普遍地区风力会进一步增强。天文台会考虑在今晚6至9点改发8号烈风或暴风信号。海面有大浪和涌浪，市民应该远离岸边并停止所有水上活动。在过去一个钟头，黄兰岛和长洲泳滩分别录得的最高持续风速是每小时70至54公里，最高阵风分别是每小时81至68公里。本港地区今晚和明天的预测，吹偏东强风，离岸和高地间中吹强风，吹烈风，今晚和明早风势增强，多云，有狂风骤雨和雷暴，雨势有时颇大，海有非常大浪之巨浪和有涌浪，气温介乎25至28度。展望星期日仍有狂风骤雨，初时雨势有时颇大，海有涌浪，下周初至中期天气持续不稳定。现在的气温27度，相对湿度92%，三号强风信号和黄色暴雨警告现正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Michael， 首先讲单交通意外，在九龙区龙翔道去观塘方向，近住龙翔道游乐场有意外，部分行车线受阻，而家大比较车多，车龙排到近风力楼。在龙翔道观塘方向，近龙翔道游乐场有交通意外，龙尾接近风力楼。跟進翻咧，喺吐露港公路同埋科學園路，因為路面障礙物嘅關係，有封路安排噶。吐露港公路出九龍方向，近住馬料水碼頭嘅部分行車線，以及係科學園路去大埔方向咧，近住馬料水碼頭嘅部分行車線，而家都係封閉。一帶車多，經過嘅朋友請留意翻現場嘅交通指示。三号强风信号同埋黄色暴雨警告信号现正生效，咁部分地区嘅雨势较大，揸车嘅朋友咧，请你特别小心驾驶。咁提翻大家啲强风下嘅特别交通安排，喺昂船洲大桥有强风措施，而家大桥嘅中线系封闭，慢线同埋快线嘅最高车速限制降至每小时50公里，只系准1.6米或以下嘅车辆行驶。南湾隧道去九龙方向，由西九龙公路同埋货柜码头南路去昂船洲大桥嘅支路，以及系青衣路去昂船洲大桥同南湾隧道嘅支路咧，而家都系封闭。咁而渡轮嘅消息方面，由于强风关系咧，以下渡轮服务系将会暂停服务。咁包括有富裕小轮由观塘去启德嘅渡轮咧，会喺下午嘅5:15暂停；启德去北角嘅渡轮就会喺下午嘅5:25暂停；观塘去北角渡轮下午5:35暂停。

七月一号星期五啊，欢迎收听今日嘅骚动音乐。你听紧嘅香港电台第二台。首先听过有香港特别行政区成立25周年嘅主题曲，前作词监制陈潮琪，作曲编曲监唱张家成，主唱谭咏麟、张学友、刘德华、钟镇涛、陈慧娴、草蜢、李克勤、容祖儿、杨千嬅、雷友辉、吕方、张杰、张靓颖、伍柯月、梁汉文、林峰、卫兰、李幸霓、江海嘉、谷子乔、吴若希、胡鸿钧、林晓峰、萧海恩、严明熙同埋曾比特。咁啊，大家亦都同時間咧要留意住好多嘅台風嘅關於台風嘅消息啦，因為而家三號強風信號咧係現正生效嘅。咁啊，天文台早前亦都預計下將會係改掛呢個暴風球，咁大家留意住電台嘅廣播啦。咁啊，同時間啊，康樂及文化事務署宣布，受台風影響，原定喺今日晚上8点啊喺紅磡香港體育館舉行嘅慶祝香港回歸祖國25周年文藝晚會咧，就將會以呢個錄播形式播出。已獲邀嘅嘉賓咧，無需出席，市民可以安坐家中，經以下本地電視台咧就收睇文藝晚會嘅，就包括咗呢個香港電視。香港電視廣播有限公司翡翠台啦 ，Now TV 331直播台啦 ，View TV 99台，香港開電視77台，香港電台、港台電視31、32以及香港電台第二台啦。我哋轉頭二台會有呢個嘅聲音嘅轉播嘅，咁亦都會有呢個鳳凰衛視香港台嘅。市民亦都可以登入呢個嘅政府新聞處網頁 webcast.info.gov.hk 或者係政府新聞網 Facebook 專頁咧，都可以睇到詳情嘅。 咁啊，預告一下，今日我哋即係暫時咧，去到呢刻咧，我哋嘅節目嘅內容咧都會如常運作嘅，係啦。咁啊，就按住嘅最新情況而決定咧，因為而家係三號強風信號啊生效嘅。 突然間呢一下咧，我覺得我嗰個責任好重大，因為我哋要 keep 住去update 大家呢個關於風暴嘅消息啦。 咁 係 喺呢個如果如常情況進行之下咧，咁我哋全程點歌大行動咧都係會繼續嘅。 冇錯。 咁今日我哋 都好應景喎。 點歌對象就係嗰啲打風落雨都唔帶遮。 是啊，其实点解会有呢一个諗法是因为都真係好事出突然嗰 啲。因为你面前都有一个咁样嘅人啦。 係咪你啦你个头。我就是、今日好明显係淋完雨嚟啦。 唔係今日冇嘅。 我冇嘅。 今日呢、 okay、 因为太过明显就话到俾你听呢已经三号风球啦出门口嘅时候。咁、 okay、 所以就你冇得唔带啦去到。咁但係昨日就係誇張啲嘅，我會喺嗰封信度會詳細講點樣發生呢件咁嘅事啊，即係好似啊，俾個機會大家去叫做怪責下或者笑下或者揶揄下呢啲人啦。我哋其實個心地咧，唔係純粹想攻擊人，純粹係想笑翻自己，因為我都係呢啲人嚟嘅。 我都有啲滑鐵路嘅故仔一陣會分享嘅，因為我自問自己係幾叻仔嘅，即係我經常都會待定把遮嘅。咁但係因為有啲故仔一陣會分享咧，就令到我都唔小心成為咗其中嘅一份子啊！呢、這個唔帶遮嘅人啦。咁如果你都係唔帶遮嘅，你都可以揀啲嘅作品點俾自己， 點俾自己啦。 6点會聽到噶啦。 如果你身邊有啲咁嘅人嘅話咧，你亦都可以即係咁樣做啦。 咁但係咧，即係如果你講話即係落雨唔帶遮，咁呢個即係都可能係有一時無心之失。但係你係嗰啲打風會唔會做足準備啊？即係可能已經係買定曬啲杯面啊，跟住然後即係已經做足曬喺屋企安排曬所有節目啊咁嗰啲人嚟。 冇嘅，以前唔係而家就應該而家冇，以前可能會多少少嘅，係啦。 咁啊，嗱，首先有一樣嘢又要好非常重要，亦都要同大家講一講嘅。原定喺今晚7点咧，喺灣仔伊麗莎白體育館舉行嘅《越來越好》曲頌盛世慶祝香港回歸25周年粵曲表演晚會咧，亦都係因為風暴取消嘅。咁啊，敬請大家留意啦。好，咁啊，繼續 我话而家冇噶，以前会有，系因为咩咧？我系嗰啲细细个俾屋企影响啊，好传统啊，打风就打牌嗰啲人嚟噶。 哦， 咁咧，即系要揾 正常嘅， 系啦，唔知点解 要揾啲节目俾自己做下咁样。 我觉得系因为平时放假大家可以有各种嘅娱乐活动啦，咁所以你要即系麻雀呢啲四个人啦，咁所以你要揾齐四只脚好难嘅。即系放假虽然大家唔使翻工，但系各自有节目安排。 嗯， 唯独是打风咧。工咧就多数都即系如果八号啊九号十号嗰啲就唔使翻啦。咁如果自己居住嘅地方幸福一啲，唔需要即系屋企不走啲水啊，或者要处理屋企嘅咁啊好彩啲啦。咁然后你嗰叫做放假啦，亦都冇地方可以去啦。咁所以大家就会有一个出口可以有嘢做嘅，就系呢种啦。所以细个屋企嘅传承落嚟呢个 mindset 咧，去到。之前可能早几年啊，啲朋友未嚟我香港之前咧， okay. 住喺屋企附近嘅， 就咁一嚿钟就嚟啦。 即系你跨区有时都好难啦，你爆风球，你唔会无端咁样搭车去另一区个 friend 屋企啦。一系你就好有先见之明，瞓醒即刻过去预咗唔翻工，一系就住附近咯。咁我嗰阵时就好多朋友住附近嘅关系咧，就可以做到呢件事啦。所以前一晚就会 send 你 message 嗱，听日几点钟？如果咩嘅话咧，我哋就边度见啊咁咯。 不瞒你说嘅，其实我今日喺翻工之前咧，都系啱啱去咗隔篱栋嘅朋友屋企就已经游咗一转江水嘅， 估到你啊！ 系啦， 我估到你啊！ 但系而家因为即系风暴嘅关系啦，即系一阵都可能会再即系因为要留喺安全嘅地方，始终咁可能一阵做完节目都要即系留喺公司多少时间。本身谂住应承咗佢， 唔够我可以咩？ 好远啊！你唔好啦，好危险啊！系啊，你留喺公司陪我，留喺安全嘅地方啦。即系同好多嘅听众一样啊！即系最紧要打风落雨嘅时候留喺安全嘅地方，唔好周围走。我哋要做好榜样啊！明唔明啊？ 咁你咧？咁你系会做啲咩安排？即系都系干水多系嘛？ 而家先兴咯，以前少啲嘅，即系因为以前细个，第一我唔系好叻呢样嘢，咁同埋咧，就以前冇一啲住得咁近嘅朋友仔啊，咁啊好多时候都系喺屋企自己即系睇下戏啊，打下机啊咁样，即系最开心一样嘢啦。读书时期，即系你明知道嗰日啊。之后起身本身系要翻学咁啊，见到打风哇好嘢唔使翻学，跟住就即刻黏黏黏咧，你知道嗰啲同学仔起晒身噶啦嘛，即刻打个电话过去，喂起咗身未啊 ？online 啦，开机啦， 哦系都系嘅，都系嘅， 系啊咁样咯。 嗰、那个 server 系会突然之间行日咧，系、 会好爆， 好爆啦，好多人啦，跟住大家就会同埋好正嘅就会多咗个话题噶， 系啊， 即系譬如喺啲聊我嗰时玩啲 online game 可能有啲位你未打嘅，大家喺度倾偈，平时唔知倾咩噶，一打风咧就好多。唔识嘅人都会倾到计噶啦， 系啊，因为有打风就系一个大家都好关心嘅事情啊嘛，即系你嗰边点啊，有冇买定啲嘢啊咁嗰啲咯， 系啊，即系大家都会去讲呢啲咁样嘅话题咯。 不过而家人大啊大下，我就真系珍惜一啲即系出嚟见面嘅机会多啲咯。咁啊，所以即系而家就会好似你话斋咁出嚟游下江水啦。 系啦，所以大家，但系都系嗰句嘅，记得注意安全啦，亦都重新提一次三号强风信号现正生效。咁天文台亦都一路有即系预告过有机会。会改发更高嘅强风数，咁大家继续 keep 住留意住最新消息嘅。喺呢个打风日子，我哋请暴风女神出嚟啊！呢首歌佢饰演一个暴风女神啊！又招 MVP 出嚟 ，Lily Wong。 首歌当初的灵感来自于英国那边一些景观白崖来的，后来加上这些人他的想法呢，就将风和悬崖之间的关系写在一首作品当中。 GMV featuring Lina Wong 的 Edge of Love。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下午五点半由方远南报道新闻。三号强风信号生效，天文台话将于晚上七点十分或之前改发八号烈风或暴风信号。天文台话过去几小时，强烈热带风暴灿巴继续向西北移动。按照現時預測路徑，錢巴會在今晚至明早最接近香港，在本港西南300公里附近掠過，預計錢巴會有所增強，與它相關的烈風區會在今日稍後靠近珠江口，本港普遍地區風力會進一步增強。本港新增2318宗新冠病毒確診個案，2165宗屬本地感染，輸入個案有153宗。医管局呈报一名88岁女新冠女病人离世，她是安老院舍院友。第五波疫情累计9189宗死亡个案，四间安老院舍呈报新确诊个案。另外，当局经基因分析，找到31宗 BA.2.12.1 怀疑个案，当中19宗找不到源头，个案分布在不同地区。Omicron 亞型 BA.4 或 BA.5 變異病毒株方面，新增36宗懷疑個案，其中6宗是暫時找不到源頭的本地個案。衛生防護中心總結，目前累計有63宗 BA.4 或 BA.5 本地個案，其中20宗找不到源頭。國家主席習近平在本港出席慶祝回歸25週年大會以及為新一屆政府監誓，他在會上發表講話，強調一國兩制符合國家利益，無理由改變，必須長期堅持。他對香港提出4個必須，包括全面貫徹一國兩制方針，堅持中央全面管治權，落實愛國者治港，以及保持香港的獨特優勢。習近平又對特區政府表達4點希望，包括著力提高治理水平，增強發展動能，切實排解民生憂難，維護和諧穩定。他特別提到要關心青年人。習近平下午乘坐高鐵結束在本港兩日行程，離港前亦先後會見新任行政長官李家超以及行政立法及司法機構負責人。天氣方面，三號強風信號現正生效，預料本港平均風速每小時41至62公里。下午5點，强烈热带风暴钱巴集结在香港之西南偏南大约370公里，即是北纬 19.2 度、东经 112.9 度附近，预料向西北移动，时速约16公里，大致移向广东西部沿岸一带。在过去数小时，钱巴继续向西北移动，其相关的雨带间中为广东沿岸带来大骤雨和猛烈阵风。本港普遍吹强风，南部风势较大。按照现时预测路径，钱巴会在今晚至到明早最接近香港，在香港西南300公里附近掠过，预计钱巴会有所增强，与其相关的烈风区会在今晚稍后靠近珠江口，本港普遍地区风力会进一步增强。天文台会在今晚7点10分或之前改发8号烈风或暴风信号。海面有大浪和涌浪，市民应该远离岸边，并停止所有水上活动。在过一小时，华南岛和长洲泳滩分别录得最高持续风速是每小时70及54公里，最高阵风分别是每小时81和68公里。本港地区今晚和明日天气预测，吹偏东强风，离岸和高地间中吹烈风，今晚及明早风势增强，多云，有狂风骤雨和雷暴，雨势有时颇大，可有非常大浪至巨浪及有涌浪，气温介乎25到28度。展望星期日仍有狂风骤雨，

你成身濕曬都仲咁開心嘅，快啲去抹翻乾佢啦。 嘿，廣告都有話啦，聽日一定會好天噶嘛。歌仔都有咧唱噶，抬頭吧，黑暗過會是晨曦、哦。所以我好期待，亦都好喜歡落完雨之後嗰種好清新嘅感覺。 着孤单温室，这孤单是带着期望，浪迹不安天空，这不安代表一线光，云涛从来无定安，浮沉又会怎样，悬崖边观看，什么应该把握，好不好莫既定形象，我应该可惜，想一想后悔的重量，从前糊涂弄来了，能怀着那份执着独来独往，任你想你似所想，心变做翅膀，扬眉而去，过去成了烟，向着前，不要问怎样发展，不确定旅程，沿途难免惊险。走不走，没尺度衡量，遇到一些忐忑，听一听问我想那样，旁人如何提示我，但我拥抱着信仰，狂向广阔天窗，沿途聆听心声哼唱， 细个咧，我会做一件好傻嘅事情嘅。每逢落雨嘅时候，我就会望住窗边，然后去许愿。因为每次落完雨之后，嗰个曙光都令到我感到好有希望。听嚟有云浩影，愿望之翼。 期待一天选中我，都不知处一闯，信可以找到珍贵不多。那时还有点狂，地阔天高到勇往，信即使有魔怪，凭实力可打倒数不堂。Oh， 继续继续信，旁人问这可算蠢。Oh， 继续继续信，仍然是不改我念。Yeah， 笑着过，然而大个错不错。都不会欠 千个心中记住。而有时也许失算，能力其异国总算自愿。继续信，旁人问这可算准？哦，继续继续信，仍然是不改我念旧。哦，笑着过，然而大过错不豁然走过，新直觉，乱梦乱行，主角都有份错，最深一卷。穿过去，我身边每一位已帮我找到一切证据。我抬头去生存，迎着金风不撤退。这种相信很好，完全是究竟勇敢无惧。继续过，然而那个错不豁然走过，信息过，乱步乱行，主角都有份错，最新一卷，能力直升一步。 当然啦，到大个嘅时候，其实我都好少同身边嘅朋友去讲翻我以前细个呢个咁特别嘅行为嘅，因为佢哋都好多时候会笑我啊，你做乜咁傻，做啲咁嘅事情啊，落雨走嚟许愿，边度靓噶？咁啊，但系我又抱住一个好简单、好单纯嘅心态啦，纯啦，听过有 Anson Kong 纯之管。 天纪念了当天，在这一天再见，终于你回来身边。 The Lion Rock never sleeps， 心中火变了烈焰，新的方向行过每段，共你飞不怕下雨天，可永远面对挑战。现在这一切就如云中变，万物已经将心声呼乱。现在这改变是动地惊天，望着远方叫世界。方向行过每段。

生。 大个谂翻，到底细个嘅时候许嘅愿有冇实现呢？好似冇嘅。听过有报纸轮、飞鸟盒，但冇又唔紧要，因为谂翻转头以前细个许嘅愿，好似全部都系同人哋比较嘅。唔紧要啦，许个新嘅愿，同自己比较啦。 别人极强壮，比我也未似升降，调转姿态若如你，一刹我是掌王。始终不可讲得出答案，谁当我肤浅只想找答案，你说我亦各自疯与狂，要去较劲是错也算太鲁莽。 Go like a with nobody, take a shot, gotta go in a hurry, everybody's telling me everything is like a game, just a fame, know your aim, hey, 讲而讲太多怎会开解，你靠比太多走到很歪。 What you want, what's the point, I was stuck, there's no way to go, now I'm about to show you how I roll, yeah, hey,走到天荒地老，与你闯过秘境，只要赚到这本领，只听内里的反应。不要心慌，我决意放肆一探究竟，不再为你真正。Yeah, I'm about to go。就砸烂世间一千亿个奖杯，就用力全身心，不收拾演杯。没耐性，一再争到需要激战机会，有钱的我都也只有失陪，比较只有跟我比，我的大步美句 I'm a king kong， 再壮大 I'm a king kong， 没胜败 I'm a king kong， 可以一个跨上天涯，可以等我可以安排，没胜败再壮大 I'm a king kong， hey, all hands on deck，Never ever ever look back, nah, never going just to backtrack, ay, I've got myself to break like 我欠我的马手杯，那我更勇猛，我再懒去管 Nobody can tell me what I gotta do, now it's time to let it all go, go, go, go 你我各有各好，怎么怎么比，天天最要紧，通通想不起 What's up? 找到了小心机，思想生因我死因我不退避，讲言讲太多怎会开解，比较比太多走到很歪 What you want?I was stuck, that's the way to go. Now I've got to show you how I roll. Yeah. Hey, 走到天荒地老，与你闯过秘境，只要赚到些本领，只听内里的反应。不要心慌，我决意放肆一探究竟，不再为了真正。Yeah, I'm about to go. 走散了世间一千亿个奖杯，就用力全身心，不收拾演杯。没耐性，一再争到需要激战机会，有钱的我都也只有失陪，比较只有跟我比，要你答复你句 I'm a king kong， 写几百种数字，所有比对式暗示，写我一个的故事，听我心里的意志，俗世之旅各自寻觅意义， yeah， 打破所有谬论一讽刺，就砸烂世间一千亿个奖杯，就用力转身，心不收拾演杯，没耐性，一再争到需要激战机会，要钱的我都有只有失陪，比较只有跟我比，要你答复未攰 ，I'm a king kong， 再壮大 ，I'm a king kong， 论胜败，没胜败。 六点新闻之前听过有 Anson Low， 可以一个跨上天涯， 张新柏台作品 King Kong， 葫芦。任何对中国内政的插手干预都不可能得逞，任何外部势力都阻挡不了一国两制行稳致远，香港保持繁荣稳定的前进步伐。三号强风信号现正生效，预料本港平均风速每小时41至62公里。下午六点，强烈热带风暴暹巴集结在香港之西南偏南，大约360公里，即是北纬19.3度，东经112.8度附近，预料向西北移动，时速约10公里，大致移向广东西部沿岸一带。在过去几小时，暹巴继续向西北移动，其相关的雨带间中为广东沿岸带来大骤雨和猛烈阵风，本港普遍吹强风，南部风势较大。按照现时预测路径，暹巴会在今晚至明早最接近香港，在香港西南300公里附近掠过， 預計暹巴會有所增強，與其相關的烈風區會在今日稍後靠近珠江口，本港普遍地區風力會進一步增強。天文台會在今晚7點10分或之前改發8號烈風或暴風信號。海面有大浪和涌浪，市民應該遠離岸邊並停止所有水上活動。在過一個小時，華南島和長洲分別錄得最高持續風速是每小時68和64公里，最高陣風分別為每小時80和94公里。本港地區今晚和明天的天氣預測，吹偏東強風，離岸和高地間中吹烈風，今晚和明早風勢增強，多雲有狂風驟雨和雷暴，雨勢有時頗大，可有非常大浪和湧浪，氣溫介乎25-28度，展望星期日仍有狂風驟雨，初時雨勢有時頗大，可有湧浪，下周初至中期天氣持續不穩定。現時氣溫27度，相對濕度87%。香港電台新聞報導完畢。 交通消息直擊報導。 Kitty 咧，首先同你跟进交通意外嘅消息啦。较早时，公主道去尖沙咀方向，跟住培贞道嘅意外清咗场噶啦，交通回复正常。另外喺龙翔道去观塘方向，跟住龙翔道游乐场嘅意外都已经清理好噶啦，一带只系车多。反方向啦，龙翔道去葵涌嗰边。近住北假山花园之前有交通意外啦，仲系处理紧噶，龙尾过咗风力楼，咁就系龙翔道去荃湾方向，近住北假山花园有交通意外，龙尾过咗风力楼。咁同一个方向啦，龙翔道去荃湾嗰边，近住彩虹村曾经有交通意外噶，清咗场噶啦，而家系车龙有待消散，龙尾接近启业村。在恶劣天气之下咧，同大家讲下一啲桥梁嘅道路嘅强风措施啦。港珠澳大桥各线嘅车速限制降低至到每小时50公里。港珠澳大桥主桥各线嘅最高车速限制降低至到每小时50公里。另外，大桥香港连接路中线封闭咗，快线、慢线车速限制都系降低至到每小时50公里噶。青屿干线方面，车速限制降低至到每小时50公里，丁九桥亦都是降低至到每小时最高车速是50公里。至于昂船洲大桥中线封闭了，快线慢线最高车速限制降低至到每小时50公里，而1.6米或者以下的车辆才可以使用昂船洲大桥。南湾隧道去九龙方向和由西九龙公路以及货柜码头南路去昂船洲大桥的支路，还有就是由青衣路去昂船洲大桥和南湾隧道的支路是封闭了的。啱啱收到最新的消息，咁就系龙翔道北假山花园较早时的意外都已经清咗场噶啦，车龙有待消散。最后咧，食安仔提提你，想食零食的时候可以试下食新鲜水果。好啦，我哋听朝的交通消息再见。 强制检测公告。 初步阳性检测个案或阳性检测个案曾经到访的地点包括沙田、沙田第一城19座、新蒲岗、新蒲岗广场2座、将军澳翠林村彩林楼、九龙湾德福花园 T1 和 T2座、青衣南澄湾3座、葵涌葵福苑乐葵阁、蓝田康雅苑陶雅阁、九龙湾彩兴苑彩汇阁、筲箕湾东熙苑耀熙阁和屯门健生村康生楼，详情可以查阅卫生防护中心网站。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 有音乐， 有快乐， 有快乐。 长者染上新冠病毒，容易出现可致命的严重情况，病毒会损害患者的心、肺和脑，甚至引致多重器官衰竭，要在深切治疗部插喉治理。康复后仲可能会有后遗症，接种疫苗可以减低严重症状、住院和死亡的风险。 专家话，所有接种过流感疫苗嘅长者接种新冠疫苗都系安全嘅，快啲打针啦！ 靓歌回垂，二千靓歌再重聚。我是 Albert R 欧瑞强。 念当初欢聚于一起，笑说心里大志。 星期日晚九点，香港电台第二台《二千靓歌再重聚》，欧瑞强约定你。 歌再重聚。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有快乐。 大家好，我是李克勤，同行抗疫，一起战胜新冠肺炎。只要大家齐心抗疫，我们一定会打赢这一场疫战。 一个一个跟我哒哒哒哒， 香港电台第二台同你一起打赢新冠肺炎。 以后每日每日要点样过，由你做决定。 For the rest, I need an exit for my absence. I'm not holding it anymore. Thought I said it, not joke. Music is my getaway. Keep that final spinning night and day. Music is my 芬臣，你话而家点啊？ 吓咩点啊？ 我话而家点啊？ 我问啊，点咩啊？ 咩点啊？ 点歌咯！ 骚动音乐全城点歌大行动，每一集我哋都会拣选一位对象点歌俾佢哋。如果你都有说话或者歌曲想送俾呢一位点歌对象，可以上我哋骚动音乐嘅 Facebook 同埋 IG 留言俾我哋啦。 咁而家点啊？ 七月一号黄昏嘅六点十二分啊！再次提提你，三号强风信号现正生效嘅，咁啊最新一即系进一步嘅消息，大家就继续留意我哋香港电台第二台啦，或者各大嘅渠道啦，咁样。 冇错，继续留意住啦。咁啊，而我哋今日呢一个全城点歌大行动咧，都系同今日呢个天气非常之有关系噶。 总之就系嗰啲打风落雨都唔带遮嗰啲人啦，你有啲咩说话想同呢啲人讲咧？谂起啲咩歌觉得好啱呢种人听嘅咧？ 好明显呢个题目系其实系我哋自己玩自己啦，系我哋点俾？ 因为我哋两个都系呢种人啦，咁啊，我哋两个究竟发生咗啲咩事，觉得自己呢种人咧？我哋逐个逐个听。 听咗我嗰个先啦。 好啊， 自打风落雨都唔带遮嘅人。你哋好啊，其实呢个你哋咧系包埋我自己嘅。以往我都好骄傲一样嘢，就是一年四季无论打风落雨定是阳光普照，我都会带住一把缩骨遮在身，贪佢方便，唔使下下攞住把直遮四围走啊嘛。系我知道，虽然好多朋友都笑过我噶啦，话缩骨遮就是自私遮，外形上又唔够美观。不过正所谓天有不测之风云。起码我知道落起雨上嚟，我都唔使咁狼狈啊！但系梅菲定律咧就系啱嘅，真系。任何有机会出错嘅嘢，都总会出错。呢几日天文台虽然一直有提醒大家会打风，而身在电台最前线嘅我都不厌其烦咁提大家要留意住天气报告，小心路面情况。但是偏偏我自己就唔记得早排借咗把遮俾人，于是乎咧，今日好不容易咁样淋住雨翻嚟电台，心情少不免系有啲低落嘅。后嚟行到半路啊，见到附近球场有一啲后生仔落住大雨都照踢波，我嗰个心情又释怀啲。原来做自己中意嘅嘢， 即使控制唔到风雨停唔停，只要有呢份热情，都唔需要理会个天晴唔晴啊。当然，行山游水呢啲高危活动就另计啦。所以最后，我想送一首冯允谦嘅《Freaking Nightmare》俾你。呢个世界上有好多嘢自己未必控制到，不过心态就一定控制得到啦。转头嗱嗱临要去买翻把遮嘅奔神上。 叮当，一班飞机等足两年就到吧，收到消息包裹太多，一个个都要发现过，形状要避免冠状。叮当，寂寞是症状，你命就预定被封，日日视频内对望。I think it's your job is coming on, you know?无办法安详工作在家中、yeah、人无法放松所以就快疯、传说中有演唱会也都暂缓 Need to get the hell away real soon Wake me up from this freaking nightmare Just wanna go back to the way love used to be 当人起坐夜河飞在大堂 So let it just you and me You and me、yeah. Fly so high While we sip on my ties Sit on the beach Where we feel the breeze 冰箱敢喝冷藏饮杯沙冰冷冷藏 You and me You and me、yeah. 无时爱也需管理完纤瘦I'm stuck at home, stuck at home. M A K B, M A K B. 也试过接拍错到要隔离停止。I'm missing you just way too much, way too much. Oh yeah. 补给品给你送递会略迟，但有耐性挂念你亦算种心意。You know me, babe. You're all I need. You know I'm here to stay. 从眼也想跟你再沟通。Yeah, 第时就够钟监禁就结束传说中火星戏院又开大门 Need to get the hell away real soon Wake me up from this freaking nightmare Just wanna go back to the way love used to be 当人起坐夜河起飞在大堂 So let it just you and me真身见面，头等位就在旁，于境外大堂。Relationships with me, you and me, yeah. I know it's wrong, but it just feels so right. Yeah. 有冯允谦嘅 Freaking Nightmare， 咁啊，希望佢听日开 show 都乖乖地啦，带翻把遮啦，顺顺利利完成啦。 希望顺利啦。我谂佢都系最想可以亲身同大家见面嗰一个嚟噶。 冇错，冇错。咁啊，好啦，听完我嘅故仔咁啊，你应该严重过我嘅。 好严重啊，一定要听啊呢、這个。你 系吓 打风落雨都唔带遮嘅人，你好啊。唔使望啦，系呀，讲紧你呀、啊，你呢种人呢真系好衰格噶，打锣打鼓讲到明噶啦，都仲可以唔戴嘅，一阵淋湿晒又要人担心，又要人照顾，何必呢？不过实不相瞒呢，我都系呢种人嚟嘅。我谂好多人都唔明我哋个脑究竟谂紧咩嘅。其实有一个好重要嘅先决条件，就系本身唔中意拎遮啦。平日两手空空，潇洒自在噶嘛， 要我拎多样嘢已经烦啦，加上成日唔记得嘢嘅性格，我谂喺港九新界都唔知漏过几多把遮啦。有时赶住落车唔记得拎啦，有时插咗喺餐厅个遮筒唔记得咗，冇得解噶，唔记得就系唔记得啦。你话啱唔啱先？嗱，有人话咧袋缩骨遮咯，可以袋落袋嘛。首先我嘅身高同埋身形咧，缩骨遮多数都太细啦。而且如果冇落雨嘅话，咁缩骨遮定系长遮都冇关系啦。咁如果真系落大雨啦，你都唔会摆翻个缩骨遮落袋噶啦，攞喺手咪同长遮一样，跟住咪又系一样会唔记得。而且啊，缩骨遮仲要冇长遮咁好拎添。就是呢一种唔鍾意拎遮嘅先天性格，去到啲落雨天就会出现一种侥幸嘅心态啦。我出门口冇落雨应该冇嘢嘅，返到公司先落都冇事啦。係好唔合理㗎，但就真係咁諗囉。好似琴日咁啊，日头出门口都只係阴天，咁我咪冇拎遮囉。放工冇落雨囉，咁我咪冇拎遮囉。去到夜晚食完饭返屋企，一落巴士就知水啦。哇，倒水咁倒。再望一望天文台个定点降雨预报，我个区啊仲会落成粒钟添啊！所以我喺巴士站等咗一阵，就决定飞奔。一行出巴士站个瓦遮头，五秒左右啦，我就见到啲头发开始滴水啦。我唔理继续冲，个眼镜已经好似车头嗰啲挡风玻璃咁样湿晒咧，连戴个口罩都湿埋，唞气都开始有难度啦。咁我就吸得再大力啲啦，个眼镜啲雾气就再犀利啲。基本上前面的路已经看不清了，但我都不理，我跟自己说不要停，停你就输一世了。而好衰不衰呢，周围那些路都积水劲多水淡，我灵机一触就想着转用羚羊的跑步方式，弹下弹下这跑，但其实都没用的。有几下整只脚踩了落个大水淡度，我眼镜蒙晒都见到水花四溅。最后我终于安全咁样去到屋企附近有瓦遮头嘅地方搭阵啦，只系短短嘅几分钟，感觉都好漫长。呢一个故事咧，虽然讲唔出啲咩大道理，不过可以肯定嘅系，以后打风落雨都系会唔带遮嘅。人类总系重复犯错，直到永远嘅。如果你听完我呢一个故事好有同感嘅话，我真系恭喜你啊！不过同时都奉劝你一句，冇咩事都系唔好出街啦，同埋小心地滑啦。我哋做呢种人最紧要系有承担，条路自己揀，善亲唔好喊就得啦。如果真系出街嘅话，开始咗跑就唔好停低啦，一路跑落去，跑到最后啦。成日觉得有钱搭的士就唔怕落雨嘅波成常。 I'm loving you. We found love when that's us. Pulling all this, finish it then quit, my dear. 嗰啲咧落雨打风唔肯戴遮嗰啲人，唔系好似呢首歌讲嘅啲情侣之间有啲人咧，好鬼硬颈啊！我中意咁啊，咁点啊？咁嗰啲人咪闹交咯。 我 要戴个 颈啊！ 听个小陈哥呢首派头做乜叫 Fantasy Don't Quit 嘅？咁就嚟啦！我哋有呢一个嘅，系咪要读呢个啊？ 冇错冇错冇错， 嚟嚟嚟， 系咁啊！嚟紧咧呢个今晚咧康乐及文化事务署咧就宣布受台风影响，原定今日七月一号晚上八点喺红磡香港体育馆举行嘅庆祝香港回归祖国二十五周年文艺晚会咧，将会以呢个录播形式播出嘅，以获邀嘅嘉宾系无需出席。市民可以安坐家中经本地电视台收看文艺晚会节目，咁包括咗呢个翡翠台啦、Now TV 三三一直播台啦、View TV 99台、香港电开电视77台、香港电台、港台电视31、32，以及系我哋香港电台第二台嘅，咁仲有呢个嘅凤凰卫视香港台嘅。 咁听众系点唱咧？拣好多歌啦，咁有啲都正嘅，有啲都想播嘅，咁跟住 正嘅都有好多 首。我以为啊，小心地滑啦，任我行啊，范展呢，大家睇得明，呢只都真系 good 嘅，歌名已经系好啱啦。明知故犯，佢再报多六个字，一位听众啊，自作孽不可活啊，淋湿啊，抵你噶啦。 为何要落泪？落泪仍要一个面对，无谓的负累，怎么不忍失去？其实我不怪谁，在你掌心里，偏偏我要孤单寄居。为何要恐惧？寂寞时欠一个伴侣，甜蜜中受罪，怎么讲都不对。无论你想爱谁，在你掌握里，我热情随时在手里。谁也知夜夜与他眼爱情，可惜我瞎了眼睛。真相那需说明，而我却哼不出半声。 六点半新闻之前听过有胡鸿钧版本的呢首，之前作品叫做《明知故犯》。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傍晚六点半，由方月南报道新闻。本港新增2318宗新冠病毒确诊个案，2165宗属本地感染，输入个案有153宗。医管局呈报一名88岁新冠女病人离世，她是安老院舍院友。第五波疫情累计9189宗死亡个案，四间安老院舍呈报新确诊个案。另外，当局经基因分析，找到31宗 BA.2.1.2.1 懷疑個案，當中19宗找不到源頭，個案分布在不同地區。Omicron 亞型 BA.4 或 BA.5 變異病毒株方面，新增36宗懷疑個案，其中6宗是暫時找不到源頭的本地個案。衛生防護中心總結， 目前累計有63宗 BA.4 或 BA.5 本地個案，其中20宗找不到源頭。國家主席習近平在本港出席慶祝回歸25周年大會，以及為新一屆政府監誓。他在會上發表講話，強調一國兩制符合國家利益，沒有理由改變，必須長期堅持。他對香港提出四個必須，包括全面貫徹一國兩制方針，堅持中央全面管治權，落實愛國者治港，以及保持香港的獨特優勢。習近平又對特區政府表達四點希望，包括著力提高治理水平，增強發展動能，切實排解民生憂難，維護和諧穩定。他亦特別提到要關心青年人。習近平下午乘坐高鐵結束在本港兩日的行程，離港前亦先後會見新任行政長官李家超以及行政、立法及司法機構負責人。三號強風信號生效，天文台話將會在晚上7點10分或之前改發八號烈風或暴風信號。天文台話過去幾小時，強烈熱帶風暴暹巴繼續向西北移動，按照現時的預測路徑，暹巴會今晚至到明早最接近香港，在本港西南300公里附近掠過。預計暹巴會有所增強，與它相關的烈風區位今日稍後靠近珠江口，本港普遍地區風力會進一步增強。天氣方面，三號強風信號現正生效，預料本港平均風速每小時41至62公里。在傍晚6點，強烈熱帶風暴暹巴集結在香港之西南偏南大約360公里，即是北緯 19.3 度、東經 112.8 度附近，預料向西北移動，時速約10公里，大致移向廣東西部沿岸一帶。在過幾個小時，暹巴繼續向西北移動，其相關的雨帶間中為廣東沿岸帶來大驟雨和猛烈陣風。本港普遍吹強風，南部風勢較大。按照現時預測路徑，暹巴會今晚至明早最接近香港，在本港西南300公里附近掠過，預計暹巴會有所增強，與其相關的烈風區會在今日稍後靠近珠江口，本港普遍地區風力會進一步增強。天文台會在今晚7點10分或以前改發八號烈風或暴風信號。海面有大浪及湧浪，市民應該遠離岸邊並停止所有水上活動。在過一個小時，華南島和長洲分別錄得最高持續風速是每小時68及64公里，最高陣風分別每小時80及94公里。本港地區今晚和明日天氣預測，吹偏東強風，離岸和福高地間中吹烈風。今晚及明早風勢增強，多雲，有狂風驟雨和雷暴，雨勢有時頗大，海有非常大浪和湧浪，氣温介乎25到28度。展望星期日仍然有狂風驟雨，初時雨勢有時頗大，海有湧浪。下周初至中期天氣仍然不穩定。現時氣温27度，相對濕度87%。香港電台新聞報導完畢。 FM 94.8至96.9 FM 94.8至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 有音乐， 有快乐， 有快乐。 国剧周末影院公分， 今个星期登场人物是被誉为杂交水稻之父的袁隆平。从60年代开始，利用杂交技术提高水稻产量，对中国及世界粮食的生产贡献非凡。1968年一场雷雨，将袁隆平艰辛培育出嚟的秧苗一夜尽毁。痛心的袁隆平可以怎样走出难关呢？ 逢星期六日早上11点，一连两集国剧周末影院公分，港台电视31。 稳定是发展的基石。 香港回归祖国25年，面对各种挑战，始终坚韧自强。今日我们迎接更多机遇，香港将会高速向前迈进，融入国家发展大局，继续发挥一国两制下的优势，发展经济，改善民生，巩固国际地位。 未来的香港 我们一起创造，砥砺奋进25载，携手再上新征程。 天气咁热，买啲嘢饮先。 无论乜嘢味道， 有乜喜好， 都系预先包装好。 我想饮得健康啲啫， 可以点啊？ 留意香港电台第二台， 梁荣忠、Kitty 崔洁彤、阿欧、林慧、白元浩， 晨光第一线， 崔神厨师话你知。 降低食物中盐和糖委员会策动， 香港电台全力支持。 中文歌曲龙虎榜伴奏精选， 曲词编监全部一手包办，因为是属于他的私人情感。 还可挽手畅游，再牵手来自救，能抱着你依旧，愿谁再不要跌落泥沼深沟，还可说声挽留，放低自己所有，而你是唯一跟以后，请相信来携手，让我为你营救。 新专辑入面有五首歌都是关于洪家豪以前的一段关系的，而其中这一首是当时双方想寻找安全感的时期。作曲填词编曲监制洪家豪，今日星期全新打入中文歌曲龙虎榜第十九位，洪家豪旧。 中文歌曲龙虎榜本周精选，逢星期六中午十二点至两点，黄天怡中文歌曲龙虎榜。 Another generation, so long, young God. This is a place where we feel emotions. 相信你记载我每个故事，听见这印证这绚烂的诗。So long, young God. We gotta live for a generation. EDM Friday Mix 咧，同大家热烈庆祝啊！热烈庆祝，大家期待咗好耐 ，Stranger Things 第四季嘅结局终于推出咗啦。咁又鉴于咧，又听到 Stranger Things 个主题音乐嘅 remix 好中意，所以今日就召集咗好多唔同影视作品嘅主题音乐嘅 remix。我自己真心觉得好正，所以今日本身又担心过播唔到住嘅。但最后可以顺利播得出的话，大家好好享受这半小时的 EDM Friday Mix。 首 remix 应该会是今日最湿途的一首。其实呢由 Little Foot 呢位 artist 做的一首歌他 remix 了侏罗纪公园的这个主题音乐的。这首歌叫 Jurassic Park Electronic Journey to the Island 的 Club Mix。 聽嘅蘇董音樂有今日嘅 EDM Friday Mix 啊，今日梗係一啲影視作品、一啲主題音樂嘅 remix， 而家聽緊呢一首咧就嚟自詹士邦噶啦。咁頭先有一啲譬如 Stranger Things、Star Wars 等等啦，咁呢啲都係一聽你就會認得嘅一啲主題音樂。今日梗係佢哋嘅 remix 版本，等你可以體驗一下究竟呢啲音樂重新再混音嘅時候，又會有一個點樣嘅感覺呢？我就听下呢一首由一个组合啦 ，Approaching Nirvana 咧所做嘅 remix 嘅作品就系嚟自 Avengers 嘅一个主题音乐。希望你哋享受呢半个钟头啊，以影视作品嘅主题音乐所做嘅 EDM Friday Mix 啊。 今日节目时间够啦，咁啊，如果啱啱7点钟咧就冇 app out 嘅，咁啊，125普通话台将会联播。